悄悄不见，人来到，红白相衬，俱是些 雪莲，遍体 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表的是苏州府，那么有一位那王老员外，一辈子无有儿，两位姑娘，二姑娘许配给那张廷秀，大姑娘许配给那子赵囊，赵囊他有钱是买个官儿做，你说张廷秀才好得中了那状元郎，张天秀一去南京没有回转那绣楼上，盼坏了王家的二姑娘啊。王二姐绣楼泪交流，思想起不那二哥刚考那么那个回头望，前来做你的妈妈，为你出家剃了头，张二哥你有一个心里疼的病，给我的那二哥绣个豆豆，豆豆脸本是那个花儿扬州吧，豆豆脸那本是那个耳穿臭吧，绣上一个十字不问绣球，四个脚绣着那么四处绣，那么一处一处都有讲究，头一处绣的本是荷莲灰，二一处绣的本是撇彩球，你说三一处杨四郎探路带回令啊，四一处那绣的本是赵家楼啊，豆豆打了那个花草烧啊，在豆豆衣上绣九州，绣杭州还有贵州，你们想吃蜜桃沙 非是心头一头那皮筋还得透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儿哥。

起早， 我

叫招了一阵清明雨呀、刮了一阵寒风，冷飕飕，他们却偷了我的骨头。清明时节纷纷雨，赶路时人心难酬，饥寒门浑身难闪，被雨捉透，倒不如买把雨伞趁早回头。大街上买了一把遮雨的伞，来在了江边，撑上了小舟，大牛牛。大姑娘也不过十八九，二姑娘也不过十五六，秋收的本是广东头，在头上轻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唐三家的一个西瓜饼。蝴蝶面耳朵漏，小米子面的越丑越光溜，清酒眉目盼兮似水流，悬胆的鼻梁樱桃口，玉米的烟牙在口里头，嘴里边含的是苏沙冰糖与豆蔻，说出句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银锁链，老不用说这位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小半心半酒，东风摆摆不透，下大雨不啷个漏，抓一把滑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事我们本国出产大江明愁，切腿碗抽，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收，要瘦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叫个准儿，二寸七八九厘三毫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，鞋套上绣一个小件鼓鼓头，他这啪啦啪啦喷石榴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路沟，能留二姑娘倾国倾城多久很久，真乃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。 船家三毛大扶手，二姑娘 曲线，写你穿苍年忧愁。大姑娘轻启朱唇慢开口，呀，这不是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？许仙闻言定睛瞅，见二位姑娘秀丽温柔，尊大姐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直呼其名这样手？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尊许仙听我慢慢说从头，我家住在绵深九如今迁居到杭州云南省，赵通府知府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接引忠良北谋海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得病在关心口，切衣少腰大睡秋，我青梅藏在药铺秋果药，哥哥你心底善良分文不守，奴家存心办罢，不想今日巧相投，我娘子含情脉脉春花楼。